实力强劲、人气高的女歌手们，本来以为她们呢会有很大概率出新专辑，但是呢，大部分的专辑还是没有做出来。不过呢，就在今天，歌手王心凌赶在2018年结束前发行了自己的第12张个人专辑，名字叫做《爱心凌》。那么这张专辑呢还是挺有意思的，歌曲的名字呢都取自书名，歌单呢可以直接当作书单来用了，因为主打歌呢早在11月就已经放出来，所以说呢有些作品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听到了，那很多人听了之后呢还是很惊喜的。这一次呢王心凌是真的告别了甜蜜范儿，走上了明伶的路线，而且呢从歌曲质量和演唱效果来看还是备受肯定的。那么看来他呢寻求突破、寻求转型的道路也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的是渴望突破的王心凌。欢迎各位依然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一起来互动聊天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王心凌呢成名于2000年后偶像包装的一个造星时代，那个时期呢想要出道其实不太容易哈。首先呢歌手本身要具备独特的气质，特殊有个性，才能让人迅速记住你。其次呢想要出道还要接受唱片公司非常严格的训练，那么王心凌呢就是完全按照这个路线走出来的。那当时呢他签约的是爱回唱片公司，这是一个在日本成立的公司，那一年呢是第一次在中国签约女歌手，所以说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呢也是相当苛刻。首先出道前的3个月要在日本的训练基地进行为期3个月的集训，考核成功之后才有机会和公司正式签约。说长不长说短不短，3个月当时也是让王心凌体会到了很多当歌手的难处。节目开始先来分享王心凌的新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来自王心凌。那么这首歌里呢唱到了青春，那么我们就要特别跟大家提示，北京电台特别策划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年跨年之夜活动，将为京城的广大书友读友带来浓浓的暖意。从12月1号起，活动呢将会依托我们的诵读小站栏目，在一个月的时间之中，分别以画青春、送岁月、说北京、祝新年为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的诵读。同时呢，面向全市征集19对诵读人，他们将在12月31号晚上和主持人、名人名家、金牌阅读推广人等等携手诵读跨新年，迎接2019年的到来。我们还是说回王心凌。那么当初呢，她在爱回唱片的训练基地里接受培训的时候呢，公司给她安排的课程还是相当的满的，每天呢都要安排8个小时的课程，几乎一直在不间断的排舞练唱。那一天的这个课程下来呢，除了休息什么都不想干了。那么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呢，她只休息了一次。当时呢，训练已经进入了尾声，恰好赶上他20周岁的生日，公司呢就破例给他放了一天假。那天呢，他就一下子睡到下午4点钟，这已经算是能够给自己最大的放松了。那么生日之后没几天，他的训练就结束了。回国那天呢，恰好赶上中秋节，回家的欲望呢是超级强烈的哈，毕竟那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嘛。而他一个人在国外吃了3个月的苦，这都是从小都没有体验过的经历。但是呢，没想到那一天呢，他还没赶上飞机。所以说想一想哈，这所有的因素凑在一块儿，心情就非常崩溃，直接在机场就大哭起来了。月光来自王心凌。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趁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路也许漫长。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掉眼泪，失败无所谓，你在左右，月光多美。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感觉你在身旁，你是温暖月光，是幸福月光。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乘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路也许漫长。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 幸福。 月光来自王心凌。训练结束回到国内之后呢，他顺利的加盟了爱回唱片，成为公司旗下的第一位中国歌手，并且呢正式开始了他的歌手生涯。2003年的时候，他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Cindy Begin 心灵开始。不过呢，这张专辑没有取得预期的那么好的成绩，连续三波主打歌呢其实都没有红，而且他出道那一年呢正好赶上唱片市场走下坡路，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了哈。那么其实呢，整体来看专辑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风格呢并不适合王心凌。当时唱片公司给他包装出来的形象跟他本人呢还是相差的有点远的。专辑当中出现的成熟的唱腔和用力的咬字让王心凌自己都觉得很负担很别扭，但是呢刚进入歌坛又没太多自己的想法，也不敢太过多主张，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于是呢先这么地吧。好吧，继续来听歌，睫毛弯弯来自王心凌。 这感觉真好、oh, 你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怎么办才好？眼神多毛毛，小鹿在乱跳，跳上了心扉，心情到秋千，脸上红苹果，滋味真甜美。 Baby 你是谁？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好喜欢你却说好久不见，这感觉真好、oh, 你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怎么办才好？眼神多毛毛，小鹿在乱跳，跳上了心扉，心情到秋千，脸上红苹果，滋味真甜美。 Baby 你是谁？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好喜欢你却说好久不见，你陪伴。 睫毛弯弯来自王心凌。季华说，感觉新专辑还是不错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很好听，不过呢相比之下更喜欢大眠，已经取代了睫毛弯弯，成为我的新闹铃了。好吧，安德鲁说，没想到陈珊妮搭配王心凌效果还不错，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真的好喜欢，王心凌音质的美感发挥得很好。那同样是和陈珊妮合作，给人的感觉呢又完全不同于田馥甄，希望以后两个人能有更多的合作，我们就能听到更多的好歌了。 好吧，我们来说回王心凌刚才的发第一张专辑的这样的话题。虽然说呢，第一张专辑呢并没有让王心凌找准自己的位置，当中呢有很多比如说唱腔方面的别别扭扭的部分，但是呢好运气呢还是再次光顾了她。当时呢她按照公司的安排呢就拍了一些偶像剧，影响比较大的那一部呢，喜欢的朋友一定知道，西街少年。那么在这部剧中呢，她扮演了一个活泼柔弱善良但是呢有点傻傻的女孩。剧集播出之后呢反响还不错，同时呢这部剧的主题曲当你也跟着红了起来，是吧？那凭借这部剧和这首歌呢，王心凌也是一跃成为了当年最受瞩目的新人之一。一起来分享《当你》，来自王心凌。当你来自王心凌。易先生说没想到当你都是这么早的歌了，记得这歌还是林俊杰写的，那时候林俊杰的名气也不大，后来林俊杰自己翻唱过，随后呢王心凌的原版又火了一阵，所以说一直以为这首歌的年头好像没那么长。王心凌呢当年凭借偶像剧中的活泼少女形象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剧中的主题曲当你也让她收获了大量人气。那么直到这个时候呢唱片公司才找到方向，那么从那以后呢王心凌所饰演的偶像剧女主角无一例外都是这样的类型，无辜的眼神，灰姑娘背景，然后与这个形象一起被大家记住的还有跟着偶像剧一起大热的甜蜜风格的主题曲。于是呢唱片公司在为她打造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对于她的定位就进行了调整，把她的定位呢就是甜蜜教主。那么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呢也都是甜蜜的风格为主，那么这个风格呢也确实比较接近王心凌的真实性格。那果然呢专辑推出后呢获得巨大成功，主打歌爱你成为了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的歌曲。那么记得在专辑发行之前的王心凌还和同事说，如果说这张专辑还是不能大卖，我会好伤心，或者说代表大家真的不喜欢这样的歌手吧。好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的就是这首《爱你》，来自王心凌。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有有有有 Cindy， 我

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美。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受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气温较低，而且白天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风寒效应明显，体感温度更低。目前仍处于大风和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请大家注意防风防寒。今天本市还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注意安全用火，并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30%。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谈星云录， 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王心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小雨说，王心凌、蔡依林、周杰伦基本上都是我的初中记忆，听爱你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200几年的时候，什么意思呢？什么手机哦，应该是200多块钱的手机吧，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也是学生的奢侈品了，彩铃没钱买，后来呢通讯公司送了一个月，晚上跟同学商量好打电话不接，互相听对方的彩铃。好吧，都是记忆哈。小智说，不经意听到王心凌的歌，感觉满满都是青春回忆，记得那个时候呢很期待打喷嚏，说明有人在想，现在打了不敢想了，一个喷嚏之后随之而来可能就是感冒。好吧，当年的王心凌走红的时候还带回了两样东西，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是甜蜜风格的舞蹈，还有一个就是学生制服。当年呢王心凌跳过的一些舞啊，比如说这个甜心踢踏舞、孔雀摇摇舞、魔杖舞等等，成了很多女孩子们争相学习的一个样本。那么前段时间呢，网上还刮起了复古风，很多网友呢纷纷模仿起这样的舞步来。还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模仿王心凌的精髓呢，其实不在于舞蹈，而是在于制服。哎，只要你穿上王心凌的同款服装，哪怕舞蹈跳得没那么好，也会显得很可爱，是吧？那么这个提起王心凌呢，就很多人呢就会Beyond 的有这样的记忆和感觉，比如说刚才我们的听众就提到了这个彩铃的经历，所以说呢，相信刚才我们说到这些舞蹈和制服的话，相信也会有很多朋友会有不一样的回忆了哈。一起来分享王心凌的歌《Honey》。 Honey 宝贝儿来自王心凌。王心凌呢，最让人称道的是她甜蜜的舞曲，但是呢，除了舞曲，她演绎起情歌来呢，也是别具一格，很容易唱到别人的心里。每张专辑呢，王心凌都有几首广为流传的情歌，旋律很动听，而且呢很有记忆点。加上王心凌咬字很清晰，那么她的声音之中呢，有一种让人很怜惜的感觉，是吧？比如说第二张专辑的《第一次爱的人》，这算是王心凌最热门的情歌了。当年呢，大街小巷都在放，但其实呢，这首歌能够红和歌曲本身有很大关系。那首先要说的是，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原版呢是来自挪威组合窈窕美眉发行的《The Day You Went Away》，你走的那天。组合中的成员玛丽安曾经说，这首歌呢没有太多的风格限制，可以通过编曲和演唱的方式来演绎出不同的风格。那么这首歌推出之后呢，在亚洲就掀起了一股翻唱的风潮，在日本和很多东南亚的国家呢也都非常非常的流行。那么王心凌呢，可以说也是赶上了这个翻唱浪潮的顺风车。一起来分享这首《第一次爱的人》，来自王心凌。 Let day you end 第一次爱的人来自王心凌。能够在歌坛取得巨大成功的歌手，往往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那王心凌也是如此，在甜蜜可爱的唱跳路线上呢，可以说很难找到一个跟她实力相当的人。但是呢，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路线呢，也把她给困住了。对于一个女孩来说呢，这样的风格硬撑下去，其实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是吧？因为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呢，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慢慢的流失掉。那么其实呢，早在10年前，2009年，王心凌刚刚加入金牌大风唱片公司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要转型了。那年呢，她发行了专辑《心电心》，突破了以往清纯可爱的造型，比如说专辑当中的主打歌《Happy Loving》，快乐的爱。那么这首歌呢，不管是风格还是唱法，都显得格外妩媚动人啊，和以往的王心凌还是有着很大差别的。Happy Loving， 这是当年王心凌的专辑发行之后呢，外界对于她的评价呈现出了一个两极分化的态势。结果呢，王心凌和制作团队就是在这样的评价之中的迷失了方向。那么从她后来的专辑来看呢，会发现他们始终还在转型的路上不断摸索，但是呢，依然是没有找到一个清晰的定位。比如说第8张专辑又回归了甜蜜可爱，那么加入环球唱片后发行的第9张和第10张专辑呢，又主打回这样的情歌路线。那么2016年发行的第11张专辑《敢要敢不要》就更加模糊了哈，不知道是不是王心凌太想摆脱甜蜜教主的标签，导致收录的歌曲风格很杂，才并没有一条清晰的主打风格这样的情况出现吧。一起来分享还是好朋友，依然是来自王心凌。 已经忘记了到底等待了多久，你还没把那句话说出口，手牵着手，我们只有沉默。从朋友到恋人，究竟多少步骤？你永远。 静静看着我，期待着某天会萌芽结果，会不会就这样落空？我们是好朋友，还只是好朋友，但朋友的事我们早跨过，脑海里头总是充满你的笑容，我知道你也有同样。 还是好朋友，来自王心凌。琳达的留言很有意思，她说怎么说呢，之前王心凌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确实有很多你喜欢的歌，但是呢你却害怕让别人知道你是在听她的歌。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放过她的歌，但是不知道怎么的，自己反倒会经常找出她的歌来听，那些当年流行过的老歌。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王心凌的歌只适合一个人分享呢？虽然说王心凌这几年的专辑反响平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她声音当中那种很温柔的倔强还是一如既往的动人，是吧？去年呢，她以不会游泳的鱼的身份参加了综艺节目《蒙面唱将》的录制，可以看出她一直想要给大家证明自己不只是一个会跳可爱舞蹈的这样的偶像歌手，她一样呢能把其他的歌给唱好，只不过呢唱功长期被大家忽略了。毕竟王心凌这三个字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太固定了，所以说呢真的想达到他这样的转型的目的的话，还是需要继续摸索和加油了。好吧，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王心凌和吴克群在蒙面唱将舞台上共同演唱的倒带。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羞羞的铁拳，明天见啦。 看看爱回不来，我们眼前太多阻碍。